太爷， 有一个太爷， 好了。 六公道迎接太爷， 来了。 迎接太爷。 两相走来， 钢刀一把，绣鞋一只， 钢刀入库，绣鞋放下刘媒婆。 媒婆， 县爷， 勾践卖剑可是此物？ 正是此物。 齐公， 齐公， 刘表， 刘表， 有。 你在大家可曾我诈富朋？ 大家是真，我诈是假。刘公道接过拳来呀。 齐公， 齐公， 刘公道， 刘公道。 太爷来了，太爷来了。 怎么说话呢？ 跪下。太爷， 我且问你，刘表在大寨我大富鹏，你可曾接过拳来？ 回禀太爷的话，那小子打架是真的，我劝架也是真的，那小子讹诈可也是真的，种种样样可都是真的吧。 齐哥， 齐哥， 是。刘表， 有。 孙家庄刀伤耳鸣，定是你请奴才说错了。 刁人自毁，宰杀牛羊，我懂得什么叫做杀人呢？ 不招 打，慢来，有招有招。 说 说，那日刁人宰杀牛羊回来，打通孙寡妇门前经过，见他的门儿半掩半开，是刁人压一身而进，只听床头之上有男女二人的呼声。刁人自说，吴鹏与焦在里面勾结，那是小人随身带有宰杀钢刀，我就要砍他。 怎么样？ 一刀杀了两个小人，乃是粗犯、下次我不敢了。 奴才， 哎，回来，回来， 招回来。男是有头，女是无头，你将人头丢往哪家去了？ 刘公道接拳不公，人头丢在他的家内。 齐哥， 齐哥， 刘公道， 刘公道。 伺候太爷， 身当相如地宝，一枚人头为何不高？ 什么人头？人头不在脖子上长是吗？ 我知道。 打！ 别打，别打，又招又招。 说说， 哪儿人？哪天呢？也不过是顶经多天儿，二经天儿，可不到三经天儿。 哎，到什么时候啊？ 二经半班呗。 说， 小人呢，正在官房里算账呢。只听我们这后台院啊，就扑通的这么一声。 刘公道， 怎么着？ 那是咱老子与你送人头去了啊。 怎么着？人头是你去送去的？ 哎， 好，那这先谢谢你老啊。 不成谢意。 我打个灯帘一看呐、是个斜了脸的人头。你说这个人头见了小人可也就怪了，他叫什么？滴溜溜溜溜，咕噜溜溜溜溜溜。 怎么样？ 可不见了， 不招 打， 是 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有招有招有招。哪人？小人呢？我怕打官司，扔到我后头院治啥经了？ 白马大道治啥经？人头有了就好乱了。 好，请太爷，境内还有41个。 哦，怎么还有41个？ 正是。 嘿嘿，又是一条人命呢，糊里糊涂打捞上来。 是。 来， 脑后有 为大商，还是铁器。 齐公。 是。 刘公道。 行了。 此何谈言？ 这新来的四使是哪里来的？ 你说这个四使啊，嘿嘿，他古来就有哎。 放屁。 说。别打，有找。哪儿啊？那天那小人隐藏人头，他可在后头跟着，我恐怕他小孩子嘴不稳了，我可就说了，你看看这井沿上啊有200钱，这小子是财迷呀，趴在井沿上一看呐，我用那铁镐嘣的这么一镐， 怎么样？ 可就把他镐到井里了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叫宋星儿。 啥子看了？宋 杏 儿， 哎呀，本心你对头逃了儿啊， 怎不叫人同心扫，不知去大刘不个道。 啊，宋先生 两盆，哪个不讲我一声宋先生，要你这三官愁奉承啊， 报是痛苦干莫相认， 是不相认 啊，既不相认敢叫乱本心的食堂， 少林大三官是失手拿是个儿，名叫宋星儿，在刘公道家中一位故宫人士，是我告到你这三官台前，你放着人民官司不就翻到我儿打我五逃走，还发了我10两银，今日还了我的银子，便把你若不然我就与你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，哼，我上告你去了， 上到太爷去了， 还他转来。 宋先生，宋先生，宋先生去远了。 哼，我重用的奴才。 是。 宋先生，请回来，本心请回来， 请回来，请回来。 哎。不得了， 打死刘公道，这场官司可就没有活口供了。 不然便怎么样？ 以小人拙见，将一干人犯带至千岁爷台前，任凭千岁爷发落，太爷不但无事，还要禄位高升呐。 哎。倒是我的好衙役呀，爷妈，等你老爷公务完毕，上儿一命半头。 谢太爷， 将人犯太好，请去头问，

恨爱真心，我听了高声我高嚷，高大着气呀捧我朝东儿，怎么的阴魂你接到三流无伤人取得兵旁大胆闯了虎穴， 也难逃我此一番，天天对我人头不我要我二十年头我才还是好汉的一条 奴才。柳媒婆在大街我只对双柳尊一声，二公才你喜听从头，四只王羊儿结下了后，有谁知羊儿他惹下火油，火儿反对吧娘来后，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，说着说着起冲又兜，我一脚踩你个大跟斗，哎呦呦哎呦呦，爬了起来把腰扭，顺着那鸡鸣沟不住的冷汗流，二位公差慢些走，奴有眼来喜拼从头，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，我与你哭丧的背痛枕头，你住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，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，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，我是绝不啊啊 混蛋，我走还走不动，我怎么就跑呢？ 你走不走啊？ 我不走。 不走打死你。 打他。 你打我。好，你要不打我，我可胡骂你们。 好，这是穷魔呀， 给他圆一声。 请太爷吧。 有请太爷。 不是 领导不走了， 用我打。 打死他也不走了。 哎，想奔行的马与他成起了吧。 太爷您的 丝毫是不行的。 嘿，真是清官的。刘公道起来起来，有了马骑了。 怎么了？有了马了呀？ 有了马了。 哦，驾得。你看有遇见他了。 刘公道不是个大路大，身当小路盘忙了马，打起了十字味的盘古打，对起了那孙悟空的口袋。 那一夜我们好到院，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腾腾腾，有人来偷盗，他把狗儿嘟儿嘟儿嘟儿嘟儿嘟儿叫的真高，吃冷冷吃冷冷吃冷冷冷冷冷冷，挂个旗子打个灯帘去跑， 哎呦

啊，这个文，哎，您呢，就是这么个头发吗？ 不是这样的头，要怎样的头发呢？ 怎样的头？那是不是问你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？我拿话领着你，你怎么还我装糊涂啊？你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？你不是为升官换纱帽吗？我们跑上跑下的跑回双靴子，自个儿花钱买，不是为你活着的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？可你这个人是怎么了？太难了！哎呦，你什么跟什么呢？这是。 哎 啊， 这里的汇票呢？ 汇票。我换了现银了， 在哪里呢？ 在我这儿呢。 拿来呀！ 哎，您不是赏给我的呀？ 呸！金财旧贪， 有这个我还投得上呢。 困了下去，岂有此理？ 哎，真是啊！拿话领着他，他跟我装糊涂，真是岂有此理吗？ 够！ 哎，嘿，现在，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？我拿话告知你那玩意儿呢，这可是腐败的事情，我可不要这狗屎的，趁早拿回。 公公，莫非是贤亲吗？ 贤亲，哎，你要是这么一说，那我倒得揣起来了。 公公， 可不是我吓唬你， 是 早就问你啊。 哦哦， 还算是不错呀， 是是， 这个差事啊都齐了，就是你来的这个时候，这东西。 哎呀，晚了些。 谁说晚了？你再说一觉都来得及 呀。哎呀，恐怕我要差事。 哎，你吃了点心没有？ 哎， 你不用敞着，到我这儿来，别挨巧饿，我跟你言声。 哦哦哦， 哎，上房吧，孩子们呢？哎，替我张了点啊，县爷来了，先给他冲碗牛奶啊，哎，给他炸点年糕啊，哎，把我这冰糖莲子弄烂干的给他吃啊，我可不陪你了啊。我就不信你不花，叫你花就得花，请钱崔爷。 哦，指望出京落安然，在京出京居一般。 水务县公文一绝，当堂撤封啊！投文来了。 哦，梅武县投文来了。 啊，早就来了。 他 您这歇觉呢，没敢惊动您呢。 哦，他早来了。 早就来了。您瞧，这个是他亲笔写的。 哦，这个字儿是他亲笔写的 啊。您瞧这不错呀。 哎呀， 两榜的底子。 哎呀，这个字 写的字，哎呦，可是真有比例呀。点是点，横横竖竖，撇是撇。再瞧这勾， 哎啊，你往哪儿勾啊你？ 这个字写得够多好了。 好，这个字他写得好。 好， 他念什么？ 真格的，你念什么来着？ 你走开这儿吧，你也不认识。他在哪儿呢？ 廊下伺候着， 叫他见见大家。 哦，是是是。哎，县太县太，来呀来呀。 哦， 传你呢。 哦， 别忙，我先握你个底，回头你见他说话呀，不要处处摊摊的， 是是是， 就给他个硬撑，倒没错。 哦， 有我在一边呢。 哦，是是 是， 是。 哎哎哎，你别忙啊，容我给你报门。 报 梅武县知县赵连高进呐。来。 哦，叩见千岁。 哎，小姐他来了。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了？ 该说话就不说话。哎，说吧。 恩犯你敢是歹徒，王兄吃了水煮拼图。 哦，人犯都带齐了？ 齐了， 一名不落。 不落不落。 好，来呀， 啊， 把他们带上来审呐问呐审呐问呐。 等等等，别忙，

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闻鸡归汉》。 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